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 九七四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网罗经典，带您领略巴洛克时期的华丽，古典主义的轰轰烈烈，浪漫主义的风情万种。串烧时间，串烧经典。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的第七场又要和大家见面了。那北京音乐广播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呢，这一场是主题大师与少年，将会在1月28号晚上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举办。那这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再次亮相演出。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呢，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创办国内第一支兼具完整的管弦乐团、管乐交响乐团还有民族乐团合唱团编制的青少年音乐团体。而乐团的艺术导师呢，都是来自于国家专业的院团音乐学院的顶级音乐家。那成立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学习音乐的孩子在音乐当中彼此激励，让他们在团队合作当中找到强大的力量和归属感，让音乐成为他们人生当中难忘的经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其实有很多都会是这场音乐会当中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的。那这些音乐也是由我们乐团的孩子们和一些一流乐团的音乐家们还有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和我们乐团的青少年们同台演出将会演出的曲目。在1月28号，我们的演出曲目呢会有李焕之的春节序曲，还有莫扎特的弦乐小乐曲，非常著名的第作品525号。另外呢还会有卢拜的冠军加洛普，这是由我们的管乐团的小朋友们来为大家来演奏的。另外还会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舒伯特的钢琴联弹军队进行曲，莫扎特的3小提琴协奏曲，还有比才的阿莱城姑娘。另外呢这一次的音乐会的指挥呢是我们广播之声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尹晓辉。这位平时在乐坛当中大家很熟悉，他是小号演奏家，另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指挥。那这一次是他带领我们青少年乐团的孩子们来为大家做现场的演出。另外呢还有两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来加盟，有小提琴家刘潇还有钢琴家童薇，他们都会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和我们的孩子们共同带来精彩的演出，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好了，那今天 是我们的串烧时间，依旧是最美妙的音乐的串烧。我是王卓，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永恒的魅力。当然了，关注节目啊，进入我们的听众群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这是进入我们的听众群。另外呢，要关注我们乐团的一些活动，也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找到，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会和我们的少年乐团有关。哦，在演出当中呢，还会有一个童声合唱，这是我们第一届2018年的第一届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的展演。这是所有的一些获奖的部分吧，部分获奖的小朋友们，他们的童声合唱要演唱《虫儿飞》，还有《踏雪寻梅》，都会在1月28号的音乐会当中为大家呈现。好了，进入今天的第一段串烧。

成立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学习音乐的孩子在音乐中彼此激励，让他们在团队合作中找到强大的力量和归属感，让音乐成为他们人生中难忘的经历。继续来关注第三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昨天在颐和园昆明湖的冰面上启动，古今冰上运动齐亮相皇家园林。在现场，不分年龄的冰球比赛，宏大的冰戏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接触冰球运动的同时，也了解我国历史悠久的冰上运动。再来关注，昨天2018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北京延庆举行，现场700多名少年儿童参加活动。与此同时，全国包括贵州六盘水和陕西西安在内的21个省区市作为分会场，也在共同迎接这一滑雪盛宴。最后来关注春节放假通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2018年春节放假时间为2月15号到21号，共7天，2月11号星期日，2月24号星期六照常上班。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 九七四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网罗经典，带您领略巴洛克时期的华丽，古典主义的轰轰烈烈，浪漫主义的风情万种。串烧时间，串烧经典。 熟悉的音乐作为开场，永恒的魅力开始了。在下面时段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依旧是串烧一些最经典音乐最经典的段落的串烧，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当然了，今天好像很多朋友听有不同的信息出现，而且都是最热烈最热情的，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一转眼25周年了，25周年台庆。那明天呢也是大日子，希望大家一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守候在974前。另外呢，在1月28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也又要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活动的第7场，这一场的主题就叫做大师与少年。这也是在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我们的青少年乐团再次亮相的演出。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我们的这个乐团，的确是在2017年刚刚创办的，有很多的青少年在我们的乐团当中，尤其从明天开始，我们的乐团要集中来培训，来集中来训练，也就是为了1月28号会更好的呈现这场音乐会，为我们的听众，为我们的到现场来聆听的朋友们。当然了，还可以通过关注一些转播的视频的网站，比如说像一直播呀，比如说像凤凰视频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次现场音乐会。很多朋友说这一次的曲目好像也比较熟悉， 首先呢就会有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因为快过年了嘛，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也会以这样的音乐来开场。之后呢会有莫扎特的喜悦小夜曲作品525号，还有卢拜的冠军加洛普，还有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就是现在我们耳边所听到的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呢，这也是钢琴家童威和我们的小朋友们所进行的这样的钢琴联奏，还有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比才的阿莱城姑娘，很多熟悉的音乐就在1月28号将会和大家见面。好了，继续来聆听吧。今天呢串烧，尤其是下面时段的串烧，有好几段都是会在1月28号的音乐会当中和大家现场见面的。